第二節大匪看天下分了两日六量咁寻日出咗字咁就呃 view 嘅啫。因为呢其实呢个人真係唔舒服你听我把声都知道。由厦门返嚟到而家冇人好㗎。咁呢 ,Alice 呢又做到扑街因为寻日呢淨係录音都有五档人嚟录音。咁咪呢就准备下个礼拜有啲节目要播啦咁。咁寻日又同一个KT 就录咗个讲英文嘅节目啦。咁呢就将会下个礼拜六播嘅。咁另外呢有个新节目呢早轮讲过㗎咁但呢就而家完成咗好全都货咁呢就下个礼拜六都会继续播嘅。咁呢就都系关于一啲超自然啊同埋心灵嘅嘢嘅。咁睇下做返啲高質素啲㗎啦但係通常一般高質素就冇 view 其实呢一隻好大镬。嗱仲有呢咁就鼓励大家啦真係嘅。如果支持我哋呢就睇埋啲广告啦。其实我哋呢 view 数多唔多就唔係重要。最重要就係广告㗎啫。咁呢就仲同嗰边傾緊啦即係做緊网页嘅就希望香港网台呢盡快有 download 啦。因为我知道呢今日都有个网友走嚟搵我飲茶呢佢都讲㗎。讲一讲啦咁下个礼拜呢咁呢就嘅大匪看天下呢咁我应该就唔喺香港㗎。咁唔喺香港呢可能呢我会听日录埋咁呢就开始讲返啲大陆嘢啦。咁讲大陆嘢冇时事性嘅。咁呢两日咁变咗今日嘅大匪看天下呢就讲啲时事多啲嘅嘢啦。咁其实调转嚟讲啦。咁呢就第二节开始啦。香港全城热话陈美玲啊准备就任呢个教育局长全嘅啫。咁呢就点解我咁讲呢因为呢佢基本上呢根据所有嘅资料呢佢呢就係未连续喺香港住满15年。咁如果呢佢未连续喺香港住满15年住满15年呢佢就未必做到呢个教育局局长啦。咁呢如果两害取其轻呢咁佢当然呢就比吴克俭好好多。係咪起码唔使成日走返去日本睇樱花嘛因为佢本身係日本人。咁啦但係呢佢又有做我哋嘅即係中国共产党底下嘅高官嘅特质。点为之高官嘅特质呢就啲仔女全部喺外国出世呀 就揸外国 passport 啦咁基本上呢而家我哋香港嘅领导唔係中国嘅领导人啦包括香港嘅领导人啦即係林郑各样梁振英嗰啲全部都係外国嘅咁佢当然同佢哋完全一样所以个底系一样啦咁。咁陈美玲系一个歌手曾经好出名咁去日本发展歌唱事业当年呢能够喺香港发展歌唱事业呢嘅人系好坚嘅。只有邓丽君陈美玲同埋我哋嘅欧阳菲菲即係热情的沙漠今年都差不多就嚟80岁啦。欧阳菲菲再加上一个台籍嘅翁善玉。能够称得上是香港人嘅只有陈美玲一个。咁当时呢就入过红白嘅即係红白歌合战啊。咁呢就都相当出名嘅跟住嫁咗俾佢嘅经理人啦就金子力啦咁。所以呢其实呢就应该叫做金子。力美玲嘅。咁佢话佢哋传媒讲佢哎呀其实我冇入到日本籍㗎咁。因为一入日本籍呢一定要改个日本姓咁佢话冇我唔冇囉。咁呢实际佢又揸住 BNO, 即係揸住呢就英国括户海外公民护照嘅。即係严格嚟讲就比较亲英啲但佢又发表言论呢就係话英国管治嘅时候冇而家咁好。而家起码我哋有得选举乜乜乜讲咗好多嘢。咁我咁样讲啦陈美玲呢就三姊妹啦咁三姊妹都各凭本事系好坚嘅。因为佢三姊妹真系好叻嘅好似陈希玲啦陈依玲啦陈美玲啦。咁好似我哋20460支包子就佢家姐开发嘅咁都卖到香港上市。咁一门三杰啦三个女人啦喺香港呢基本上呢都系一个中上流嘅主等嚟嘅。咁嫁咗个陈美玲过咗去呢咁佢呢就喺史丹福 大学就读完博士啦。咁佢三个仔都喺斯丹福大学读毕业嘅。咁你有个亲妹友啦。咁咧就三个仔咧就喺香港、美国、加拿大出世，就反而冇喺日本出世喎。你话系咪相当奇怪？咁你既然嫁去日本，你相信日本个图，但系你自己本身啲仔女咧就冇一个喺日本出世，所以咧就好似个联合国咁啊，即系其实一个联合国咁样，自己系香港人。啊，个仔啊，美国有个加拿大读书喺美国攞博士，跟住咧嫁过咧就日本人。佢咧就喺做好多嘅日本节目嘅，咁其中有好多日本节目咧都系唱衰香港，以而家嘅标准就唱衰香港。但系当时我自己睇咧就唔系咁睇，因为佢讲咗好多香港嘅现象啊，譬如好似佢做节目曾经讲过啦，香港人啊嚟到。即是日本人嚟香港，点解而家日本人呢好少有旅行团嚟香港，多数都系自由行多啊，嚟香港嘅呢参加旅行团系好少嘅，而家真系特别少。以前呢一车车嘅，譬如好似你睇义不容情啊，睇下黄日华揸緊架旅游巴，佢哋好多都系做日本游客团，当时呢嘅游客呢就好主要呢就做日本游客团。点解呢？消费能力强啊，八九十年代嗰阵时，日本人啊，好似喺当然啦，去睇演舞啦，吓睇地下表演，香港都有。咁咧就真人表演啦，真人 show 啦，咁啊带佢哋咧就去劏客啦，劏客长寿园啦，有啲人唔知喺边佐敦道啦，即系近呢个奥斯汀道嗰度间叫长寿园啦，卖蛇酒啊，卖嗰啲中药啦，咁啊专劏游客嘅。咁当时咧，亦都已经喺土瓜湾好多名店咧，就系所谓免税品店，即系而家我哋中国大陆团不停咁嚟俾人劏到咧打死人嗰度。咁好多日本团嚟嘅，咁啊全部都系消费团咧，即系劏到咧啲日本人死啊，咁咧。陈美玲咧就喺日本嘅电视节目咧就大踢爆，就话我哋香港嚟参加嘅旅行团点样不堪，点样差，点样揾食啊？嗰啲旅游巴司机点样，服务态度点样，点样欺客？根据佢，甚至佢出咗本书嘅。大家可以揾下，咁咧就讲香港好多嘅阴暗面啊！咁我当然以我嘅个人立场，我觉得佢讲得啱。既然系啱，唔怕讲，佢冇抹黑我哋香港人。咁香港当时做我哋嘅旅游业，基本上都系咁样。而家嘅旅游业亦都系咁样。所以有一段时间日本人冇嚟香港，系一段长时间。而呢一个陈美玲咧，喺日本做好多嘅旅游节目咧，唔系旅游节目，即系嗰啲所谓清谈节目又好，或者做啲游戏节目都好啦。逢系咧中国啊，有乜嘢咧，嗰啲嘅人啊，佢行为唔好啊，或者去到日本啊，有咩咧做得文化差异啊随地抌垃圾啊，各样嘢咧，每一次佢都系坐上客，跟住佢批评到咧。体无完肤嘅，即系批评我哋咧，中国人包括香港人咧，呢啲事系体无完肤嘅。你哋可以上网揾翻，就唔系好似咁简单。咁而家近期啦，咁佢有机会做呢个我哋香港嘅教育局长，咁佢话咧咩职位，只要佢帮到手，佢都嚟，即系都肯嚟啊！即系翻香港做，咁啊俾人踢爆咗，咁佢就揸 BNO 啦咁。咁而呢个靓女呢做唔做得成都好啦，咁佢嘅著作当然会大卖啦，係咪，因为炒热咗嘛，喺日本佢所有嘅著作都係日本书，日本字寫，咁当然会大卖啦，咁帮佢又搵一笔啦，因为佢其实而家呢喺日本生活都无忧两餐，但係呢如果你俾我同佢即係两害取其轻嘅话呢啊，咁当然搵佢走过睇，搵吴克俭啦，係咪呀，咁呢香港人係崇日嘅，咁唔係崇洋，香港人係崇日嘅，係好崇日底嘅，咁样我就相信呢 佢嚟香港做呢，除咗网上啦，网上有嗰啲人，其实就所有林郑月娥揾亲嘅都唔啱㗎啦。咁就啊一片声讨啦，今日已经咁。但係我相信佢都有佢嘅理念嘅，但係佢仲幼儿教育啊，或者读呢、這个啊关于呢个学术嘅嘢呢，对教育有认识嘅，但係嚟到香港啱唔啱呢，我唔敢讲。因为点解呢，佢先生啊啲仔女啦，佢唔系日本人，但佢仔女系日本人啦，虽然攞咗美国护照啦，佢日裔啦，因为跟老豆嘛，日裔。咁如果一到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咁而家呢就一到日本呢中国反日嘅时候，我又唔知佢点样自处到。自处到。因为喺个时候呢，好简单啦，中日大战。佢究竟呢唱中国国歌好啊，定係呢话欣赏日本人嘅拼劲好呢，咁我唔知道喎，因为我哋而家中港矛盾已经可以去到呢个地步啦。咁日本就更加添啦，因为日本系敌对国家嚟㗎嘛。每一日大陆神劇啊已经头头尾尾杀咗十几亿嘅日本鬼子啦，咁我又唔知佢点样自处。系咪到时咧，帮日本人讲嘢好啊，定系帮大陆人讲嘢又好啦，都系一个趣事嚟嘅趣闻啦，咁样。咁咧嗱，讲开日本，咁啊，楞翻一啲啦，楞翻一啲关于日本嘅嘢啦。点为之关于日本嘢咧？而家咧，我哋中国咧抵制韩国萨德系统，沸沸扬扬，南韩啊！是咪啊，咁所以呢我趁机呢就喺下个月头呢我就去韩国，趁住冇大陆人，咁希望可以舒服啲啦。咁其实游客少又唔係真係少好多。但係呢对于一个国际城市或者国比较注重外贸嘅国家啦，即係国际城市啦，好多时候呢就真係唔好单一嘅游客。我哋香港冇办法，因为我哋其实係一个中国里面一个边缘城市。所以我是没办法，但是南韩的华丽转身已经做了。为什么华丽转身呢？为了萨德系统中国一片骂声的情况底下抵制韩货啊，妈妈所有韩剧下架，韩国明星找不到食，演唱那些找不到食，不给你了。那他们调整得很快的，因为韩国呢这个民族呢就真的爱国和团结的。不要说是团结，他们的民族性比较强。凝聚力比较紧密啲，既然你哋而家唔需要我嘅时候呢，一个华丽转身就以乐天为原则。你哋睇下啦，咪开始乐天，你哋所有嘅超级市场俾你哋搞到鸡毛鸭血。佢哋而家乐天呢，其实呢喺呢个韩国除咗做乐园之外，高尔夫球场或者做超级市场之外呢，是经营好多大商场同埋免税品店嘅。而家佢哋商场同埋免税品店呢，就将中国嘅简体字下咗架，然后将所有嘅商场呢就变晒呢，就挂晒所有嘅日文啊、英文啊、繁体中文字啊，即係要台湾啊、香港人啊、日本人啊、欧美各国，就将所有嘅简体字啊嘅说明全部下架。乐天先第一个做，我话俾你听，呢枪打响咗，呢、这个世界唔系你中国大晒嘅。咁我都相信，而家北朝鲜啊金仔啊玩到咁大，而家你哋就更加证明到南韩，即系韩国啦，同美国，佢哋系有必要装呢个萨德系统，可能好多中国国民求神拜佛，叫佢快啲装好啲添。因为到时咧，因为而家咧中国咧呢套系统咧防御系统咧就未成熟，如果突然间啊金仔发起啲发几个飞弹咧或者导弹咧向中国咧，如果南韩监察到提翻中国咧，可能仲有着数喎。啊！當時你哋抵制韓國人嗰啲人，唔知會唔會走去丹東度嚇幫呢個中國打做志願軍喎、啊？嚇、啊！因為佢發幾啲導彈，你而家你哋本身嘅雷達可能未夠薩德系統成熟。咁如果南韓啊識做啦，哇！喺而家北韓射導彈，分分鐘射過北京，我通水俾你。哇！可能呢啲即刻變咗恩人都唔頂喎、啊。所以咧， 凡事有两面睇，唔好觉得自己啱晒咯。系啊，唔好觉得自己啱晒啦。韩国系一个经济体非常强啊。咁佢当然啦，佢有美国佬撑腰啦。其实佢最即系我都相信佢最想就中国撑腰，因为最主要做嘅生意喺中国，而大量嘅泡菜都系中国而家长白山过去嘅。咁咧，美国佬特朗普摆到明就系一个商人治国，反面不认人。是嘛？而家要習近平帮忙抵制北朝鮮，汽油禁运嘅话，即刻同蔡英文划清界线，反面不认人。所以特朗普佢嘅血液里面都流咗中国人嘅血液，因为只有中国人先就系咁。举一个事例，即系割席啊，需要你嘅时候就需要你，唔需要嘅时候，哇，即刻反面不认人。我举一个事例，亦都系近期嘅热门话题。就是恒大嚟到香港同我哋东方踢6-0啊，狂扫香港。喺呢件事里面呢，就香港人呢就梗係啦 ,Lot in China 啦，香港就唔係中国啦，咁就大讲粗口啦。恒大嘅球迷亦都唔執书签英犬滅港独，跟住大声广东市政康源嘅广东话，即系广州话，屌你老母一样讲。咁咧，我哋香港人又一片骂声，又乜又乜，其实有乜好嗌啊？只不过一个表态啫嘛。从来足球场就系咁噶啦，英国打生打死啊，阿根廷嗰啲啊，直头冲到落去打球员啊，巴西都系咁，你睇南美都系咁啦，香港。本身就已经香港人唔系文明，再对住大陆嘅互相嘅啫。你打锣打鼓闹人嗰阵时又点咧？你上到去啊广州踢嗰阵时啊，人哋出咗13000个军警嚟保护你，咁又点咧？系咪啊？咁佢落嚟闹又有乜问题啊？大家都系口水横飞啊，拍砖喷喷嘅啫嘛。好啦，但系当。亚洲足协一话要罚恒大钱啊，可能要闭门踢，唔俾卖门飞嘅时候咧，所以我讲特朗普有中国人嘅特点，点解咧？恒大嘅球迷会即刻发表声明，哦，嗰啲唔系我恒大球迷，唔关我哋事，我哋球迷会唔会做呢啲嘢嘅？系咪又系切割得好快啊？系咪啊？所以咧。一件事冇两利，我成日都讲啦，全世界抵制你嘅时候，你今日你封咗呢扇门，你就想办法开一扇窗口。早轮抵制日本嘅时候，一片骂声，跟住而家而家抵制南韩啦，唔可以全部都系老衬，唔可以全部都系敌对国家。咁你而家又开咗扇门啦？点样开咗扇门呢？所有日本嘅剧集。电影迅速咁替代韩国，就全部咧就喺大陆嘅网站，就全部咧就上架。系啊，可以睇大陆啲网站啊，睇下系咪最近多咗好多日本电影同日本电视嘅，就令到咧日本嘅软实力再重新登陆中国。当然以我嘅立场，日剧除咗推理剧之外，其他嘅剧种咧真系唔及，即系拍出嚟啊！即系我讲好睇唔好睇啫，老少话头，屌你老咩？你唔好同我讲大道理，我入场啊，最紧要嗰套嘢好睇同唔好睇嘅啫。咁咧就真系冇韩剧而家嘅尖峰，即系高峰嘅韩剧咁好睇。但系咧，佢唔可以全部抵制嘅时候咧，佢就开咗扇门，就俾日本。所有嘅电视剧、电影就喺大陆啊，各大咧嗰啲叫做影视网站就上，咁亦都步翻韩国嘅后尘。点为之步韩尘咧？当时韩国咧入去中国嘅时候咧，好多冇版权求其播啊，跟住咧就个搏命抄韩剧，跟住咧就韩国人唔介意，因为佢知道咧卖俾你唔卖俾你，你都盗版，即使卖俾你都收唔到几多钱。但系佢哋将韩国嘅广告、时装、服饰、明星、软实力就推到落中国度，变咗化妆品全部大卖。而中国 全盘接受。所以话佢情愿俾你不停老返佢，不停冇不停去播，佢哋都唔介意。唔俾版权侵权去播，佢哋都唔介意。直到而家开始正规啲，因为咧所有嘅网站互相竞争嘅时候，即系好似优酷啊、爱奇艺啊、啊腾讯啊呢啲啊，所有嘅即系土豆啊呢啲，所有嘅大网站啊互相竞争嘅时候，佢哋就而家俾版权费。因为我俾咗版权之后咧，你一即系乐视咁，你一上咧，佢就可以告你嘛。就保障咗佢，咁其实唔系佢想俾呢个钱，而系佢想自己有竞争力啫。就反而将一啲侵权嘅嘢变翻做合法，俾版权费，但系佢哋抄你嘅系无形嘅。点为之抄你嘅系无形呢？就喺大陆好多嘅电视剧嘅编剧唔用脑谂，尤其好多青春剧啊，全部咧就照韩剧照抄。咁以前曾经有个风潮咧，就照抄日剧嘅。点为之照抄日剧？当时咧我唔记得个咩名啦，好似《北京爱的故事》啊，定乜嘢？系咪啊？就系、是、啊，徐颖啊，同埋阿胡乜嘢啊？吓，即系全佢系同性恋，咁本身系模特儿嗰个好靓仔嗰个，我唔记得十几廿年前啦咁，咁咧就翻拍过。其实咧就系嗰度我唔记得叫咩名啊，其实系抄呢个恋爱世纪，剧情有八分相似。咁而家好啦，冇俾版权嘅情况底下，日剧而家再重新进驻翻，即系近呢一年半载进驻翻大陆嘅网站，抄韩剧就俾人闹。而家索性咧就大陆所有嘅青春剧咧就全部抄日剧，求婚大作战都可以同名再做。唔知陶瓷啊，同埋东京白日梦之类啊，呢啲唔知几时出啦，我唔敢讲。吓、啊、推理剧唔知双棒，我最欣赏嗰套日剧咧，会唔会登陆啦？但系佢哋而家就全面咧，就唔俾版权，就抄日剧。所以咧，中国呢个国家好多人都睇唔明，系咪啊？亦都证明咗中国共产党佢哋嗰套嘅坚核心理论系深入民心嘅。嗰套核心理论其实我做节目讲过好多次，就系、是、唯物辩证法。今日你有用我用你，听日你有用我用你，跟住我抵制你，跟住咧就统一次要敌人，就打倒主要敌人。呢一套嘢而家特朗普就做紧，特朗普就做紧，你可以完全睇到。而呢一次北朝鲜亦都令到南海国家同埋咧东亚国家、东南亚国家、东亚国家啦，好多嘅整合啊。因为南韩、韩国虽然佢哋话唔紧张，屌你射飞弹我都习惯咗啦，北韩、北朝鲜咁，咁但系对周边嘅国家真系有影响。咁最大嘅影响当然系日本啦。喺日本呢个时候咧，就见咗普京，出咗声明，出咗咩声明呢？就系佢哋本身北方四岛大家就不嬲有主权争议，你又上岛，我啊严正声明。但系由寻日开始咧，基本上将呢个问题解决咗。点解呢？让利。互相让利，即系如果大家争紧嘅时候，呢四个岛发展唔到，老萧讲得啱。咁而家就话共同开发，即系等于邓小平北方四岛共同开发。而家日本人咧就要求咧就俄罗斯咧就免签证，就俾佢哋嗰啲咧就以前住喺北方四岛嘅原居民咧就翻去拜祭祖先，同埋咧就去渔业作业啊。咁而俄罗斯咧就基本上普京应承咗。即是话呢次北朝鲜金仔射呢两粒飞弹，佢就令到俄罗斯，因为美国佬真系一个超级强国，佢大军压境嘅时候咧，就全世界唔想同美国作对嘅时候咧，就反而咧就大家喺某程度让步嘅时候咧，咁特朗普亦都好识做，就让翻台湾出嚟俾你，然后咧就唔会话你中国系呢个汇率控制国，然后射几支导弹去叙利亚。就同你普京示威， 啊，跟住油价嗰度送一张俾你，因为佢本身系油公司老细支持嘅，送一张，咁啊变咗普京咧个经济压力冇咁大，有助佢咧继续做总统当选，因为就嚟有选举啦。喺呢个时候，将只牌同日本大和解，因为北方四岛系佢哋两个咧，即系等于韩国嘅竹岛、独岛、中国嘅钓鱼台或者尖角列岛不停嘈啊。咁喺呢个情况底下，而家普京同安倍晋三就倾掂咗咯。喺呢刻里面意向书啊，各样嘢不停做紧，咁亦都你睇到中国啊，你唔好令我难做。而家我十九大在即啊，经济而家我哋紧要关头，尤其而家习近平最主要就系要打老虎，打嘅咩老虎咧？金融老虎，将金融体系，因为太子党又好，中国权贵而家再唔会贪你十万八万，所以我早轮讲咧，就系话咧中低层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共产党员呢，即係当官嗰啲呢，即係公务员呢，民不聊生，因为唔敢收钱，唔收钱就搵唔到咩钱。咁好多唉做到咁上下啊，人脈夠啦，咁啊識人夠啦，咁可能都想唔做。咁但係真真正正呢搵大钱嗰啲就喺金融业里面。咁而家习近平就打老虎。喺呢个环境嘅时候底下呢，佢唔想出咩差池嘅时候呢，就卖咗金仔。因为金仔唔听话，所以而家截汽油。咁根据报道啦，咁即时加价咗 70%。油价好多系冇油入。咁而家佢话射导弹啦。咁南韩就加快啦，美国佬即时啊都费事等你选举。费事等你拆。啊费事等你选到个新总统出嚟喺南韩。嗱嗱声萨德系统我估下个礼拜会装好晒。到时你想反对拆都比较困难啲。咁我哋呢边嘅局势，即系我睇啊，基本上就系咁样咯。咁啊，睇下习近平，因为习近平系都唔系一个土包嚟，佢真真正正咧，即系欣欣讲有阵时讲得啱，但系咧系咪真系真系咧，就真系要睇十九大啦。吓、啊，即系我相信啦，尤其而家咧最紧要咧就系有一个。郭文津啊，我冇资料喺手，我记忆啫。啊，而家爆大镬，真好假好都好啦，佢都一定要解决嘅，要解决呢件事，系咪啊？所以咧，而家版权又好，各样嘢好啦，而家咧就成个喺度洗紧牌搭。咁我相信咧，即系我啦要嗱嗱声去南韩，因为我知道好快咧，中国大军又会压境啦，咁林就差唔多完啦。林拉斯讲一讲啦，讲一讲啦。最主要咧就系谷亚莫，都话我都系佢 fans， 我订阅嘅，久不久睇咧，又唔系话全部睇晒咧咁。咁咧就喺网上咧 ，YouTube 啊嗰样嘢咧，就喺度讲唔系影评啦，佢只不过将一件嘢讲个故事大纲，其实讲故事大纲，咁咧就用一个佢自己嘅方法演嘅一个故事大纲，跟住剪片啦。咁最近咧就俾即系美国佬未搞佢，咁中国而家咧就出咗声明呢个台湾仔，咁咧就而家咧就话佢侵权，影响票房，咁咧就喺一个专侵权嘅国家，包括偷人哋嘅影视作品各样嘢嘅国家，而家就告人侵权。咁其实呢件事都几好笑。咁啊，但系我以我嘅见识有限，我都觉得佢真系侵权，因为侵权最主要即系佢牟利，佢签同人哋签合同啊，做好多嘢啊，因为红咗啦嘛，收 YouTube 钱啊，各样嘢，佢真系赚到赚大钱嘅。呢、這个31岁嘅男仔。应该冇记错，31岁。咁呢古阿莫，咁佢而家呢既然系咁嘅时候呢，侵权应该成立嘅。我睇下佢点得身啦，因为呢个世界都系妥协的艺术嘅啫。咁睇下有冇佢有冇另外一种嘅功能可以表现到啦。呢一节讲到呢度，下节再返嚟。